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，也许是自偏于一个不经意的表演，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。 欢，只要你还在我的北方。后来在一个慌张的夜晚，我找见了憔悴的人，不能结婚。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

场冒险迷途的人先上路，年少时处处风景，不想回头，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跌撞在慌张前行，不说回头，情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一步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 只是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

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天分，经过多少的旅程，才 要为爱归来，在或不在，用一生等待。我的爱，我的爱，为爱归来，岁月的安排。不管明天刀山火海，风轻云

是自己用尽了力气小小而已。

四目相对啊，

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

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，汗水滴滴答答，谁的眼里停了下？你去哪里了？什么时候回家？你说大约在东京，你就会回来，回来了。你说初一是他可爱的小舔狗，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他就一直收。等到月亮长回来，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，会不会也一直收？ 化作相思泪。 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 总是容易，我爱却要更大的勇气。 可是我该如何剪断心中的思念？ 原谅我放弃一切，只为执着的明天。 唱一首歌，失去了青春，爱一个人，